香味样样都有点，记得那天看着你痴痴在那边，为了一碗有名的欧巴米线，嘿耶，我的宝贝，现在起我要你的胃，嘿，说真的交给我吧，别怀疑，从今以后好鲜会让你吃美味，苦辣酸甜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97年阿妹妹的首张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《我要为你做做饭》。阿妹妹呢是张惠妹的妹妹和她的表妹两个人组成的一个团体。而接下来是1989年庾澄庆的《让我一次爱个够》专辑当中的《无法忍受》。这首歌呢表现了现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与孤独，是一首庾澄庆被忽视的歌曲。 早点起，一起装满春夏秋冬装，全到红配绿。哦，时间有点可惜，永远就是不够用。哦，空间有点可惜，永远如此挤。这样的日子，你无法忍受。这样的日子，无法 这是来自庾澄庆的《无法忍受》。接下来是1999年苏慧伦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，叫做 Happy Hours。 这首歌呢，反映的是世纪交替的时候的复杂心情。 你有好的产品，我来卖。

这个听起来很像张信哲的声音的歌手呢，叫做朱明杰。这是当年的一个电视剧《水晶之恋》当中的主题歌，叫做《曾经最美》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一起要听到的是另外一个电视剧，叫做《一起来看流星雨》当中的主题歌，是由许飞带来的《我要的飞翔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天气冷暖不确定，每个人躲在人海里，相遇总是没道理，弄错后轻轻说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无论失去了什么都没痕迹。每次让泪水流回心里，去灌溉梦想，开出奇迹。谁的肩膀，怀抱是个不能停留的地方。这世界多拥挤，丑陋的匆忙，用所有的寂寞时光给自己鼓掌。我要的飞翔，不是借双翅膀，自由是个 that you need me, then you